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走路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做的事情，大到外面去徒步旅行，小到从卧室走到客厅。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朋友会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专门一个节日是为它而设立的，那便是世界步行日。没错，就在今天。每年的世卫组织会展开一些为健康而有的运动项目，有上百万人参加，很有影响力。我看过一些往年的视频哈，在行进的队伍当中，有一些很欢乐的家庭组队，也有一些活力四射的学生方阵，还有那些打扮得很入时的年轻人，包括一些稚气未脱的小伙伴、小朋友，还有一些活泼可爱的宠物们。他们在城市里穿行，用欢乐点燃激情，用行走传递健康。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哈，我相信步行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欢声笑语，更是身体的健康和活力，更是保持那份活力。所以不要犹豫了，今天让我们双脚回归地面，再一次的来感受运动的美好，为接下来的11长假做好准备。 像音符一样苏醒，整片天空做背景，背起行囊的这个剪影，旅程孤独而坚定，一边走一边唱出的歌曲，陪着场没有剧本的电影。我或许是边走边在等你，等一些无法预设的美丽。我在路上，在路上，一枚飘荡长发飞扬，期待路上遇上突如其来的那一张。谁在路旁，在路旁，听见我自由放声唱。和我一样背上行囊，脚步丈量远方，梦想开放。 喧嚣在身后渐渐隐去，只剩下风在枝叶间低语，背起行囊的这个身影，才发现寂寞如此美丽。停下来听清自己的呼吸，低头看清楚自己的倒影，明白 等长发飞老，期待路上遇上突如其来的那一场，谁在路旁，在路旁。 耳边的这首非常温柔的歌叫做《在路上》，来自歌手老狼、叶蓓、川子、马条、钟立风、许飞等等合力演唱，这是专辑《民谣在路上》巡演的宣传歌。 梦想开放， 梦想开放，多美！我很喜欢歌词当中的有一段说：“静下来，听清自己的呼吸，低头看清楚自己的倒影，心底那一圈涟漪是慢慢荡开的欢喜。”所以不论如何，双脚接触地面带来的那种稳实感是无与伦比的那种稳重和踏实，就算天塌下来，我们的背后也有广阔的大地，对吧？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愿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路上，还等什么呢？可以迈开脚步了。这一首泛泛启程，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这首歌很多朋友讲好久没有听到，这是范范范玮琪发行的第三张国语专辑《真善美》当中的主打歌，用它很抚慰人心的范式唱腔唱进了我们心中，表达着我们对追求幸福的那颗心永不停止。 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 是的，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每一天都会有好事发生，每一颗心都值得期待。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其实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它总会到来。所以 为什么我们不打起精神，精力充沛地迎接他的到来呢？ 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欢迎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专属的聊天室当中，会遇见你，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大家要记得每个月的15号是我们特别的反转时间，那一天节目的歌单由你来做主。另外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好吗？ Feeling my way through the darkness, guided by a beating heart, I can't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ill end, but I know where to startThey tell me I'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y say I'm caught up in a dream. Well,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t open up my eyes. So that's fine by me.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enoughStay forever this young, not afraid to close my eyes. Life's a game made for everyone, and love is the prize.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So wake me up. 节奏是不是适合今天世界步行日快走的一种节奏呢？ Wake me up， 唤醒我，中文名字唤醒我，起来要走起来了。来自已故世界顶尖 DJ 音乐制作人 Avis 艾维奇带来的一首歌。艾维奇，我记得当时他2008年去世的时候，还是真的让人特别的感慨哈，因为他去世的时候年仅28岁。他获得过很多很多的奖项，而且我记得他应该是和 DJ 大卫库塔联合录制了一首歌曲 Sunshine， 好像还入围了格莱美奖，还有最佳舞曲录制奖。作为一个特别有才的年轻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打来的 Wake Me Up。 我觉得对于节奏和电子韵律的那种精妙的把握，包括对于很多音乐元素的提炼运用，都是我非常喜欢听他音乐的一个理由。刚才的这首歌，其实你不要看节奏这么明快，其实它是有很多的感慨的。感慨什么呢？是一种对于自我迷失和自我寻找之间的那种矛盾。好像听起来挺简单，你能听得懂对吧？但是其实承载了一种深沉的情感。路途很长，各位在跑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丢失了本心好吗？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借我一生等你明，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中，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 这首歌相信各位都很熟悉了，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就是那种要把坚强的意志化作旋律，要把自己遇到的挫折化为前进力量，就是一种永不妥协。狂风暴雨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停下了脚步踌躇不前。我想起了一部经典电影叫做《雨中曲》，这部电影是好莱坞从默片时代过渡到有声片时代为背景，讲述了好莱坞演员唐与合唱队的女孩 Cassie 之间的爱情故事。我好像也是记得这是影史最有名的最佳的歌舞片之一了。其中呢，吉恩凯利在出货芳心之后，在雨中欢快地边舞边唱了《雨中曲》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是很多歌舞片中绝对的经典。只要有爱包围，只要有快乐陪伴，只要有幸福，就会由心而生。我觉得就算 再大的雨也可能成为最好的人生舞台，所以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坎，对吗？走起来，如果感到难受就跳起来吧，还可以唱起来。 日露水这些风霜，追赶太阳，心已脱缰，一荆棘雪山在望，眼中洁白不见忧伤。天上你在身旁，无人炉火把爱点亮，有个梦换上红妆，在石板上轻舞飞扬。 人生很长，不负时光，不如一起边走边唱。这是金志文在2018年发行的歌。 跌宕牵引思念，越过山岗，风吹一压琴弦幽香，来我心上雕刻时光。山歌或拉琴唱，对乐器舞日映成双。没什么比眼神坦荡，舍不得来日方长。 我很喜欢这首歌，有乐队化的编曲，同时又融入了一点乡村音乐的感觉，是不是给我们所有听歌的人带来了一种似乎在辽阔草原飞奔的听觉体验呢？我觉得它代表着金志文摇滚音乐的旅途，是他这一场音乐之旅的写照，好像在写着每个人都曾经年少轻狂过。所以边走边唱，遇到一点风浪没有什么，喝点露水，吃点风霜，人生之旅才算起航，对吗？如果各位在国庆期间要边走边唱的话，是要注意天气的。谢谢北京五号线发来的盛世华诞举国欢庆。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呢，北京是会多阴雨的，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大家不要涉水行车，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出游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河道。还有就是假期之后的气温会明显下降，户外活动各位也需要注意添衣保暖了，毕竟深秋到了，你说呢？中场前的最后一首，为你请出满舒克，带你一起漫步月球。 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球，漂浮在你的宇宙中停留。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球，你心里被我们抛在脑后。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球，漂浮在你的宇宙中停留。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球，你心里被我们抛在脑后。我们在星空玩耍，尽情释放所有冲动，星空中绽放的花是对你最好的形容。坠落不容易，你是我的羊群，一起度过风雨，是你给我的勇气，别再若即若离。 Shawty Shawty， 你只能是属于 你漫步月中，漂浮在你的宇宙中停留。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你心里被我们抛在脑后。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漂浮在你的宇宙中停留。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你心里被我们抛在脑后。游离在星河的边缘，我们的孤独在宣泄。如果说有什么眷恋， 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延续了满舒克个人风格的那种创作，留给我们听歌的人自己塑造故事的空间。这里的月球对他而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具象的空间或者是地点，也不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坐落于银河系的那颗星球。月球在这里我觉得更像是拥有亲密关系的两个爱人共建的一个片段，只有你知我知。你现在收听到的这个频段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慧，待会儿见。 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漂浮在你的宇宙中停留。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你心里被我们抛在脑后。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进口这一波大气诺基，全系标配 V6 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3万置换补贴，即刻拥有越级体验。详询这波中进百万8240-2666。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只愿做好你60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Cuando estás bien te alejas de mí, te sientes sola y siempre estoy ahí. Es una guerra de toma y dame, pues dame de eso que tiene ahí. Oye baby no seas mala.No me dejes con las ganas Se escucha en la calle que ya no me quieres Ven y dímelo en la cara Pregúntale a quien tú quieras Mira, te juro que eso no es así Yo nunca tuve una mala intención Yo nunca quise burlarme de ti Conmigo ves, nunca se sabe Un día digo que no y otro que sí Yo soy masoquista、hey. Tú eres puro, puro chantajeTú me calientas cuando tú te mueves. Ese movimiento sexy siempre me entretiene. Sabes manipularme bien con tu cadera. No sé por qué me tienes en lista de espera. Te dicen por ahí que voy haciendo y deshaciendo, que salgo cada noche, que te tengo ahí sufriendo, que en esta relación soy yo el que manda. No pares boletos a mala propaganda. ¿Para qué te digo nada? Te comen el oído, no vaya a interesar. Lo que no sea torcido. Hey, como un loco sigo tras de ti, muriendo por ti. Dime qué hay pa' mi bebé. Pregúntale a quien tú quieras. Mira, te juro que eso no es así. Yo nunca tuve una mala intención. Yo nunca quise burlarme de ti. Conmigo ves, nunca se sabe. Un día digo que no y otro que sí. Yo soy masoquista. Tú eres puro, puro chantaje. Puro, puro chantaje. Libre como el aire, no soy de ti ni de nadie. 这首西语歌名字翻译过来叫做勒索。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添加听听 FM，来进入到我们专属的聊天室，会遇见你当中，和我们聊聊天，说一说你的近况，说一说最近大家自己观察到的走路的情况。我们可以每个人自省一下，你有多久没有为自己策划组织一趟步行之旅了呢？同时你还可以点播自己最爱的歌曲。每个月的十五号是我们特别的反转时间，那一天的歌单完全是由你来做主，所以好好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告诉我你和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大家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另外你可以给我写手写信，我的地址是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刘慧收，邮编100022。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收到了5封来自听众朋友的回信。我的回信，咱们国庆以后好不好？最近真的是超忙，太忙了，我就很直来直往的说了哈。 我个人只你想在街上，从大路的两旁转小巷，在东北废弃的工厂墙上，哦，涂鸦是时候单纯的愿望。白纱当新娘，嘿，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闹剧的电视墙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看天上。继续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 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最爱和心上，只 去的电视正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 耳边的这首歌直来直往，来自歌手孙燕姿。这是燕姿开始尝试 hip hop 类型的歌曲之后所演唱的第一支歌，很欢快，很随性，很自由，又很豁达，还有一种很慵懒很调皮的腔调去给我们演绎什么叫做直来直往，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吧。我一直很欣赏，应该这么说，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可能都很欣赏燕姿这种很随性自由的生活态度，很顺遂内心的那种想法，快活度日，我想这是很多朋友都羡慕的一种生活状态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英式抒情摇滚歌，很唯美。我不说他是谁你知道吗？名字叫《一路向北》。 有时经历的世界越来越远的道别，你转身向北，侧脸还是很美，我用眼光去追，倾听着你的泪，在这种 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电影《头文字 D》当中周杰伦边开车边流泪的场景。我们背向而行，我一路向北，你一路向南，好像这样的行走看似再无交集哈，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再想一想，地球是圆的呀。我们背道而驰，其实怎么讲，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双向奔赴。人生那么长，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好。 但是我相信有一件事情，如果有缘分，自会再见。这首歌你很久没有听到过了。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没意料，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时间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走路去纽约，来自桃子陶晶莹。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曾经忽略掉的一切。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在快节奏的今天，慢生活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很奢侈的向往。这首几十年前，哦对不起，这首十几年前的老歌，很温柔地告诉我们，慢下来才会看到奔跑路上忽视的一切。 也让感情在时间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是的，走路去纽约，沉淀自己，感悟生活，触摸自我。想一想这样的方向和速度是不是还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一位有为的久违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孟庭苇。想一想，你上一次听他还是在什么时候了？这是他在今天新鲜发行的一首单曲，讲的是情感的两端，离开和归来，遗忘和记得。不管怎样，相信歌声会带我们回到。 你把我丢入水中，水中可生出莲花。你把我弃在荒野，荒野可开出枝芽。你如火焰，我眼中再无其他。你如火星，我心荡漾，我到汹涌 盛世繁华。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红糖给我永恒，也给我分岔。从很久很久以前迷茫，在很久很久以前，回答你让我守候，也催我出发。 如果在这个国庆节你要回老家的话，也记得带上我们的音乐，下载听听 FM， 无论你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都会听得到。工作日午后三点钟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把我丢入水中，水中可生出莲花，你把我骑在荒野，荒野可开出枝芽，你一如我眼，我眼中再无其他，你如我心，我心荡漾，我当汹涌盛世繁华。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红糖给我永恒，也给我分岔。从很久很久以前迷茫，在很久很久以前回答你。 这首歌来自孟庭苇，名字叫出入。谢谢三木美食农夫的喜欢，他说这里与隔壁1039 Mr. Q 小强的汽车音乐时间各有千秋，但是更偏爱这里你的故事我的歌，可能是这里的音乐和我的年龄更相符吧。 你会不会， 小强同学，我们都是好同事，就是好朋友，选歌其实各有思路，各有千秋，真的就看你的喜欢了。 你会不会，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谢谢大家对广播的关注，谢谢大家在这个时代依旧还记得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聆听世界。 带我回家， 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是第22个世界心脏日，那今年的主题是 Use Heart to Connect， 强调连接和联系，以心相连，以心相通。可以说现在保持这个社交距离已经是疫情防控的共识了，那我们也一直在讲疫情隔开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但是没有办法隔离心与心的关爱距离。所以希望我们在迈开大步走起来的同时，都能够关爱好自己和身边家人的健康，好吗？你的故事我的歌，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我是刘慧。最后啊，明天是本周最后一个直播日了，所以我在这里还想对你说一句，我还会遇见你吗？这一首来自王俊凯、蔡依林，《新引力》。 有点远，被挡住视线，我只好踮起脚尖，假装轻一点， 学不会表演，只好扮鬼脸。对面的你怎么表现？ 空气，我们之间 火花开始蔓延， 我在等你的出现。我就想这是心引力的定律，找到你想对你说的。奇怪。 么爱联想到和你老去，吸引你的注意，让我可以对你说我爱你，这甜蜜幸福的快窒息来收藏我的心， 最后如果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重新听回放的话，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可以点击任意的日子来收听回放，明天见。 学不会表演，只好扮鬼脸，小心试探里面的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迎国庆优惠不停歇，在9月27号至9月30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9折优惠，订购5件商品以上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周老师，您这干嘛去？ 哎呦，嗨，家里不没米了吗？出来这溜达溜达，看看也没有什么好米。哎，不过前两天我听人说那个富硒米好啊，我转悠转悠看有没有合适的。 是我发现最近咱们邻居啊，经常说这个富硒大米好，都找呢，是吧？ 是啊，是啊。 您看我这个前些天刚买了点富硒米， 哦， 特棒，吃起来这味儿特别清香。 嗯，其实我们这老两口也那么回事儿了，关键这小孙子呀，不，这没口味，不爱吃东西。然后那个我老伴说了啊，这个说现在富硒米啊，说是东北大米，吃起来啊特别的筋道，而且油润油润的，还特别的香，好吃。说孩子肯定爱吃，所以我不淘回来了吗？ 我给您推荐一款米啊，这两天呢，我们家吃这款米的这个味道非常非常好，它叫做吊小燕的这个松花江的香米，它这个产地啊，我还看了一下，它那后边有包装写着它是叫什么，德惠市，它就在那个松花江边上这么一市。 哦，水稻之乡， 水稻之乡是吧？这个它那点米啊，确实是不错。您知道怎么着吗？我用这个米回家蒸米饭，还有这个熬粥的时候都有那种米油。就是它上面有一种跟 那种膜似的哈， 膏膜似的那种，而且吃起来真是挺香的。 嗯， 前些天我这个一揭锅盖，就发现和我们之前用的这个米啊不是特别一样，它那个香味特别足。 嗯， 而且您像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又喜欢吃软点的，但是呢又不能这个 喜欢吃利落点的， 利落点的。 对， 这个时候呢，我用这个米蒸出来以后，发现呢油性特别足，即便是蒸软了以后不会就粘在一块儿什么的。我觉得这米确实是值得推荐。 嗯，而且现在市面上好多都说自己是富硒米，我就怕它呀本来不是富硒米，就是一个一般的米。 哎， 啊， 您去超市您也看不出来呀。 对呀， 这个米我看过它那个检验报告， 您 在这个自己官网上都有。它这个每千克是0.12毫克。所以说这款米我现在吃的这款啊还挺值得您推荐。 哦，也就是说它不是后天给弄上去的。 对， 它那个土壤啊水啊都有富硒成分啊， 对，自然长 在那长的。哎，贵吧这个？ 这个还行啊，我前天是订的，让人给我送到家门口，送了40斤的这富硒米，合299块钱，299块钱， 7块钱一斤吧， 还送了一盒400克的玉米碴和一盒400克的这个高粱米。 哦，这熬粥用的， 熬粥用的， 299 还给您送到家门口，40斤富硒米。我觉得挺合适的， 这行，那行，那我打电话定一下， 要把电话给您 啊。行，哎，这个我都熟了， 啊， 咱们老买那点东西，好像是400-015-5151， 哎， 是吧？ 对，400-015-5151，这个米确实是值得您和身边朋友再推荐一下。 对， 而且今儿这个富硒米啊，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 嗯， 平常我尝这个米啊，对于米的要求还挺高的，为什么呢？我们家人，像我爸我妈啊什么的，他们喜欢吃软一点的。 嗯， 像我呢，喜欢吃这利落一点的。经常就是因为这个蒸米饭呀，就吵起来。我说您弄得硬一点，稍微，就是为了这米呀，啊，能一粒一粒分明。 嗯， 这个米就不用担心了。他们稍微蒸的软一点也行。 对，多搁点水， 多搁点水。我吃呢也是粒粒分明，因为它有油性。 对， 所以这个米呢不会这个